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is take some more questions. Okay, so we have a couple here that we're going to address, and then, of course, any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ask, this is a good time to do that. Okay, 我们今天下午呢，先来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啊。从昨天呢到今天，我们也收到一些在纸条上写的问题，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 I have to tell you, I am so impressed with how punctual you are. It's just, you might win. I've been teaching for over 20 years. I want you to know, you are the most on-time group I have ever met. 看到你们这个班呢、啊，你们都非常守时。啊，然后老师说呢，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我感到你们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你们，基本上我们说几点钟上课，我们就能几点钟上课，不需要等人的，你们也经常也都出现在这里准时啊，对， 老师也准时 ，You are very punctual too。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So,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kashic Record, meditation and the other types of meditation? What's the difference? Okay. Akashic Record meditation and the other types of meditation. Oh. And, yeah, that's okay.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kashic Records and meditation?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t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Akashic Records and the other types of meditation, like yoga, like whatever? Yeah. 中文。 哦，对，中文。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阿卡西记录的这个冥想，跟一般的静心啊，或者我们其他熟悉的那些冥想有什么不同 ？Okay, I'm not an expert in any other kind of meditation. Okay. In a regular meditation, even working with a mantra, I actually work, I have a practice of doing a mantra meditation, and it is different than working in the records. 那阿卡西记录的这个静心或者冥想与一般的其他的这种冥想方法呢，是有一些不同的。 Okay, in a traditional meditation, the purpose is to quiet the mind so the truth can emerge. That's called regular. That's right. That's regular meditation. 那在一般的静坐或者冥想里面呢，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头脑能够尽可能的安静下来，然后让我们去到我们的意识深处。 Okay. Whereas in the records, the mind is engaged in the process. 而在阿卡西记录的这个冥想里面呢，你反而要用到你的头脑。换句话说呢，就是你需要用到那个头脑的那个感官这部分的那个性能。 Within the Akashic atmosphere of quiet, of sanctuary,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and it is us as people interacting, right? Interacting, engaging in this realm. 在阿卡西记录的冥想里面呢，我们是在不断的连接于更高振频的一种能量， 或者是信心，但是需要借助我们带着全部的觉知，用到同时使用到我们头脑的这个感官来去解读或者是翻译或者是领会那个我们与那个意识来连接之后所得来的那个信息或者指引。 Mm-hmm. So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s relational. It's us engaging with 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So it's relational, it's dynamic, and it's active within a sanctuary of fear not, judge not, and resist not. 所以我们看到阿卡西记录的这个体验呢，是你必须要全人，你整个的人呢、啊、都非常的聚焦，然后呢要用到你的头脑的它这一部分的功能，它是一个非常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过程。而通常的那个冥想呢，可能我们是在训练让我们的头脑完全放空，让它完全停下来。 And while it often happens in the records that we achieve very blissful, peaceful states of awareness, great centeredness and calm, it is much more a byproduct thanthe activity itself. Yeah, in the records. 那在阿卡西记录的冥想呢，我们能够更为迅速的去到一种体验里面，就是一种极度的宁静，然后呢，一种和平，它是我们无法用言辞所能够去描绘的一种体验，而这个体验呢。是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能够直接迅速的能够更为迅速和直接的去到的一个体验。它的阿卡西记录的这个冥想达到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 OK. OK. OK. 好。这里另外一个问题哈，老师说阿卡西记录可以让人从今生灭的课题当中去穿越，这里的穿越指的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认识到实相呢，还是指的就去解决存在的那个障碍本身？So you mentioned Akashic Records can help us resolve an issue in our life, that happens by us seeing the realityof life, or does it happen by we directly, you know, going through the problems? So, okay. So the Akashic records do not solve our problems for us. Akashic 记录呢，它并不是帮助我们直接面对那个问题，并且解决那个问题。 Okay. What happens?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occur within the records when we're addressing important issues. 那在阿卡西记录的这个体验里面呢，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从而能够帮助我们。 All of thes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 shift and a release of difficulties that may have plagued us for a long time. 而这阿卡西记录它带给我们的体验，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转化我们与我们就是导致我们造成我们生命中的困难的那些人事物的关系，它是转化我们与那个人事物的关系。 So first what happens isWe begin to see ourselves and our difficulties from the Akashic perspective. 阿卡西记录的体验它是这样发生的。首先呢，我们是要 转换我们的意识振频，然后从阿卡西记录的视角去看待那些人事物。 This is an infinitely kind and compassionate point of view. 阿卡西记录的这个视角呢，它代表着一种无限的爱、慈悲。 And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recognized that we are always doing our best. 我们在这个视角当中呢，我们来看待所有人事物的方式会发生转换。我们能看的能认识到每一个生命个体，他们无论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都是按照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去采取的最佳的做法。 It also assumes that our intentions and our motives are always for good. 而且这里有一个阿卡西记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都是照着我们在那个生命的阶段我们所认识到的最佳意义。 Okay. It is a perspective that recognizes that every action we take, every single action we take, no matter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always an attempt to experience more love and peace within ourselves. 无论任何一个生命个体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是借助那样的体验想去到那个无条件的慈悲，然后去认识他内在生命的超越。 Okay. And while it's true that some of the actions we take are a bit silly, and sometimes we cause harm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at the moment we make these selections, it is always with the intention of experiencing greater love and peace for ourselves. 所以无论有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多么的傻，也无论他做的某样行为是多么的，我们认为是多么的不能够接受，其实那样的行为最终都是通往，都是帮助我们去通往那个生命的实相的，它都是一种呼唤，呼唤我们能够以无条件的慈悲以及那个无条件的爱能够接纳那个人那个事那个物。 Okay. So when we begin to examine our challeng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shift already begins because we relinquish the resistance and the judgment we have on ourselves. 所以任何的一个行为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是它通往生命的实相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任何的一种行为最终总是它能够通往生命的实相，也就是这个无条件的慈悲与爱，让我们用这个慈悲与爱对待自己，也对待做出那个行为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放下我们的慈悲，愿意放下我们的评判，然后对这样的人事物去臣服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会发生一个转化。 Okay. So what begins to change in the records is not what happened. We can never alter the past.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运用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不是要去改变那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想要改变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按照阿卡西的视角，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应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带领我们以及相关的人去到那个无条件的慈悲以及对我们内在神圣的超越生命的那个认识里面。 And it is delusional to think that we can change what has occurred. 你如果想要使用阿卡西记录 想要去改变那个事情本身啊，比如说想要去使那个事情不再发生啊，或者有对未来想要做出某种改变，那个是完全是你一个疯狂的想法。 But what we can change is our relationship and our perspective on what has occurred. 所以我们要去转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生命中所有事件的那个认知、那个角度、那个看法。 Okay.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 learned a lot about something called sacred wounds. Okay. 在探索阿卡西领域的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了解到一样事情，我把它称之为神圣的创伤。 There were things in my childhood and in my family growing up that were very difficult, and I felt very sorry for myself. 在我的童年呢，发生过一些事情，啊，带给我很大的一些影响。我当时呢，非常的悲伤，而且我开始自怜，有自怜的这个情绪。 Almost as if I were being singled out for some kind of punishment. 我当时感觉好像整个宇宙都是来对付我的，就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现在要被挑选，受到惩罚。 Okay. And working in the records,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human beings have experienced very wounding, hurtful things. 后来在阿卡西记录过程当中呢，我了解到，从有人类以来呢，我们就不断的遭受各种的创伤和痛苦。 And that every human being on the planet experiences great hardship and pain. 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创伤。 And this is all just part of the human journey. 而这原本就是我们人性体验的一部分。 But I wondered, what is it? What is this about? It didn't make sense to me. So I went deeper in my records, continuing to ask, if everyone is always trying to experience more love, why do we all have these terrible wounds? 所以我就有了许多的好奇，我非常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爱，都希望去爱别人，但是我们实际上却在不断的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呢？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到阿卡西记录里面。 And I learned that every wound is an opportunity. It is actually a portal through which we can experience the divine reality and have a chance to love ourselves more than ever before. 后来我就明白了，每一次的创伤它都是一个机会，是一个邀请，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门户，带领我们去通往生命的实相。这个实相不仅是属于我们，也是所有其他生命个体的实相，就是我们作为无条件的爱与光的那个实质，不可更改的部分。而所有的创伤呢，都是在唤醒我们去看到我们内在的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实相，然后呢去把这样的实相能够活出来。 And so I continued to explore this because I wondered, I felt terrible and in many ways embarrassed that I had been such a victim, right? I thought, oh, it's so terrible to be a victim, ugh. 而且我也长久的陷在一种感受里面，把我自己当作是受害者。很长的时间我都留在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情节里面，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 And in my records I learne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victimizing one another since we all arrived on the planet. 后来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我看到，如果说我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我们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在互相的伤害，这个宇宙里除了一群受害者之外什么人都没有。 And I was illuminated, right? The light bulb went on that one of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my life was to come to love myself unconditionally.And that really meant that I had to find a way to love myself even when I had become everything I disliked. 后来呢，我就受到引导去学习无条件的爱这样一个功课。那这个无条件的爱呢，首先是给到我自己，同时呢也是给到其他人。这个无条件的爱就帮助我能够穿越我在人性生活中各样的不完美的地方，能够看到我内在的那个实相。那个不完美是幻象，而那个实相，我的真实的存在，它是完美的。 And so the question became, how can I love myself even though I've been a victim? 那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又怎么能够转化自己去到一个体验，就是无条件的爱呢？ And I realized at the times, any times in this lifetime that I had been a victim, it was the best idea I had 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ose circumstances. 后来我看到在以往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次的事件，在那个事件的背后呢，虽然看起来我受到了某种伤害，我做了受害者，但是那样的经历总是把我带往更多的对自己的那个内在生命实相的认识，因而呢我就能够生出对自己更多的爱与接纳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每一次的伤口我都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神圣的创伤。 So what happens when we bring our difficulties into the Akashic light is we begin to see them differently, and as we examine them continually, it's not just one time in the record.As we continue to hold our problems in this Akashic light, our entire relationship to the challenges we have faced changes. 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把引起我们困扰的那个人事物那个问题带到阿卡西记录里面，你一再地提醒阿卡西记录它来光照那个事件啊，光照我们所问的那个问题，在这样的光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个问题的实相，被转化的正是我们对那个事件的认知那个关系。 What holds our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place? What keeps them stuck are our judgments and criticism. 当你内在还有评判，啊，还有。抗拒的时候，正是那个评判和抗拒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到实相。每一次那个评判升起的时候，每一次你觉知到自己在抗拒某个人事物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邀请，那正是你下面必须要去穿越要去面对的部分。在那个事情的背后，它就是无条件的爱。 And what facilitates and encourages change is acceptance. 所以要让我们的生命去转化，你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纳。 Now, acceptance doesn't mean we have to like something. It just means we acknowledge that it exists and that these things happen. 那个接纳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强迫自己咬牙切齿的去喜欢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事情的实相。它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神圣的机会，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去到更美好的体验。当你开始以这样的一种视角去面临那个问题的时候，转化就开始了。 So when working in the records or just in general, what will really quicken or hasten your growth and healing is to bring to your situation, whatever it is, it doesn't matter what it is, but to bring to yourself kindness and respect and compassion. Okay? Yes, it's okay. So I lost $100,000. So I, you know, whatever you did, right? We all do crazy things. Woman.刚才讲到的这个接纳，就是让你试着去放下对自己、对他人的评判。在你的，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评判的时候，就试着去放下评判，因为你内在有一个确信，有一个接纳，就是这个事情它的发生，又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机会，一个美好的邀请，你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发生，去到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体验。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You know,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everything we do is part of a great orchestration, if you will, to awaken us to our soul's perfection and our essential goodness. 对，在阿卡西记录的视角来看呢，我们每一生的体验，它就好像是一个编排好的剧本，或者说一首和谐的交响乐。我们这一生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都是来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去成长，去认识无条件的慈悲和爱。 So in the records, we want to use the turbocharged healing question, right? And that question is, how is this possibly good for me? How does this benefit me? How is this helping me to know my own goodness and the goodness of everyone else? 有一个很强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可以去问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如何来祝福我的，这件事情能够如何帮助到我。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你可以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具有疗愈性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我？你只需要问这件事情能够怎么样祝福我，这件事情能够如何帮助到我。 This is much more empowering than the old question, which is why me? 对，把你们的。关注力放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任何一个事情发生了，都只需要问这一个问题就够了，他如何能够祝福我。而以往我们可能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 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OK。 OK。 OK。 Why people under 18 years old cannot. We'll talk about that because we're going to do the deadline. So the divine essence, we have all the same divine essence for everyone. 那这个、okay. 这个问题是每个人的神圣生命本质都是一样的吗？神圣本质这一部分。 Okay, so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omposition of divine essence. 好，我们来讲一下有关神圣本质。 Okay, and divine essence.Can be identified love, peace, beauty, harmony. 有关我们神圣本质的这个一些属性，包含着爱、和平、和谐，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神圣本质相关的属性。 Okay. Power. 能力。 Vitality. 还包括生命力 abundance 丰盛 well-being 健康 creativity 创造力 there are many many more divine attributes 有很多种神圣属性的表现 they are all the myriad of expressions of love 而这些神圣的属性，它们都是来自于一个源头，那就是爱。 At the co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s made of love. 从我们生命最核心的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爱。 And so that is truly the shared divine essence. 我们每个人都有爱，以及爱所表现出来的神圣属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We can think of it as the absolute essence. 这一点是绝对的。 Okay. So at the beginning of time, we all get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soul, we are all imbued with the core of love.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都携带着这样的神圣本质来到这里。这是我们固有的、与生俱来的。 Okay. Howeve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divine attributes.Which can be recognized as the blueprint of the soul, right? Your soul level DNA. The configuration is very individual. 同样的神圣本质，在不同的生命个体身上，他们会有多种的彰显以及表达的形式。 These are unique.Individual combinations that we address and experience throughout our soul's journey as human. 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进行它的个性化体验的时候，它会把这个独一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神圣本质呢，借助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Okay.So the way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is is that, like in my soul's journey, I am dealing with love, compassion, freedom. Very important to me. 就对我来讲呢，我在这一生的体验里最核心的啊，就对我个人来讲最核心的三种神圣本质的表达就是爱、慈悲还有自由。 Okay, as well as family and loyalty. 同样呢，还有与之相关的这个家庭以及工厂。 There are other qualities. Thi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say, but it's true. Like beauty, I don't think much about it.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t's not. I enjoy it. Don't get me wrong, but it's not a driving force in my life. Nor has it been for as long as for many lifetimes. 那我就是我们物理就是身体上的这个物理感官上的这种美丽呢，它不是我这一生要去体验的。当然这个事情也很好，就是但是这个不是我这一次要去体验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种怎么说外观上的美。 And some people, through the course of many lifetimes, it's in their essence to be involved with music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vine through music and the arts. Others through scholarly pursuits. Others through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And we seem to we fall into different groups with combinations of these divine attributes coming into focus. 那其他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借助他们的艺术创作，比如说音乐或者绘画，或者其他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来表达出他们内在的那个神圣的本质。所以这个神圣的本质，它本身是我们每个人都共同拥有的，但是在它作为我们的个性化的表达去彰显出来的时候，它会采取不同的形式。 Okay, does that answer the question? 这样有没有回答到这位同学的问题 ？Yes, makes sense. You have a question? No. 接下来这个问题，人在不同的灵性进展阶段对阿卡西记录的解读是否会不一样 ？So depending on the experience, life experiences or stages of a person's life experience, will he get a different reading of Akashic Record? Oh yes, yes. 是的。 Absolutely, but the core will be the same. 当然，变化的。只是一些解读的形式的部分，它这个阿卡西记录的内涵呢，它是不会更改的。 Do you know what? I can address that question just a minute. That about different readings at different times. Yeah. The same person at different. Same pers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Yeah. Well, what, are we talking? Yeah. Did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 No. Oh, we're good. Okay. Well,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when my son was first born, all my questions were about how can I be a good mother? All of these things. How can I stop being so selfish? You know, very inconvenient to have a small child, as you may know. 我记得在我刚刚这个有了儿子的时候呢，我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去问的问题，常常都是如何让我自己更有耐心、更有爱，如何能够让我变不那么的去考虑到自己，而是更多的考虑到我儿子的需要。 I love my son, but I didn't know how could I do this, right? How could I continue on my own spiritual path and take care of this little boy who was very needy, as little boys should be. 那我常问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从事我的灵性的探索，同时呢，又能够给到我的儿子。尽可能多的爱和时间呢，因为他正处在一个阶段，需要很多的陪护。 Okay, and then when he got a little older, the questions changed because he was very creative, very creative. But you know, he doesn't like to sit and study. He likes to sit and draw, but he's not going to sit and study his math. 那在他逐渐长大的时候，我的问题也不同了。那他后来呢？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爱动的小孩。他不愿意学习，他就喜欢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And I went to my records. I said, how do I support his creativity and get him to behave? 那我的问题就变成了，我如何能够支持到他创造力的表达和发挥 ？Okay.And it was so funny because in my records, this was great. They said to me, "You like creative people when they're 40 years old. You don't like them when they're 4." You don't like creative people when they're 4 years old,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follow directions. They want to do their own thing. I like it in a 4-year-old, not a 4-year-old. 那我当时呢，得到了一个回答呢。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这个幼小的年龄阶段呢，会如此的好动，如此的从事一些有创造性的一些活动呢？啊，那个答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纳我的儿子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在这样有这样的一些表达。我更愿意让我的儿子在天真的时候，用他的方式去表达出他内在的那个生命的创造力。可能我更能接纳的是他作为一个孩童采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And then, and now he's 22. He has finished film school, still very creative. 那我的儿子现在已经22岁了，他已经是一个成人，但他仍然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And the questions have changed. How do I encourage him to follow his dreams and to make a good living? 那我的问题也改变了，我如何能够支持到他，能够更快的融入社会，找到他想做的事情，同时呢又保持他原本的那个创造力。 Mm-hmm. So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23 years, the issues, you know, they keep evolving. So I'm the same person. It's my life, the elements of my life are the same, right? They're the same. When my mother was dying, and she lived around the corner from me. And for many, many years, I took care of my mother.So every day, and I would go into my records, I would say, I really need some strength, I need some help here. Because she was, you know, she was old, she was sick, she was irritable, she was no fun, but she was my mother, I love her, right? So these are the thing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I'm sorry. The self-restraint is so hard for me. Sorry. 那刚才老师分享的这一段呢，就是还是他个人这个成长经历。到了这个他母亲年迈的时候呢，他的要去体验的生命功课又不同了，所以他问的问题也就又不一样了。他更多的是要去看到自己有哪些部分能够获得阿卡西记录的支持。能够对他的妈妈有更好的照顾，同样要更有耐心、更有爱心，同时呢，又能够有智慧的去照顾好他的妈妈啊，以及他的儿子，还有他原本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在每个阿卡西每个生命的成长阶段，我们对阿卡西记录的那个探索和认知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我们在那个阶段。所面临的那样一个生命的功课。 Okay, so there's one more principle. Yeah. And that is, As long as we apply the guidance given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we will get more guidance and the readings will change. 那这里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法则，就是在 你在阿卡西记录里得来的指引或者帮助呢，它不是只为了让你知道一下，你必须要把那个洞见，把那个亮光能够找到一种方式在生活中践行，你必须要愿意，有这个愿意去实践，或者去把它在日常生活中去执行，那么阿卡西记录跟你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紧密，否则的话呢你与阿卡西记录之间的连接会受到影响。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梵语翻译过来的阿卡西是否与佛教里面的阿拉耶识啊，这个佛教里面翻译过来的这个佛教词语阿拉耶识同属于多翻啊，因为我感觉阿卡西里所说的内容与它基本一致，表述不同。So, you know, in Buddhist literature, there was a term called Arayas, and from my understanding, that's very similar to what Akashic record means. Just different, only in some ways of expression and form.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Do you know I'm not qualified to address that? Okay.老师说呢，他对佛教的这一部分呢没有什么研究，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来去帮助你们解答这个部分的问题。 Actually,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in the room who could probably teach me something about that, but not right now. 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对我们所说的那个佛教的阿拉耶识啊有更多的了解，那。可能在这方面你们都可以做我的老师。 Okay. All right. 好，我们问答的部分就停在这里啊。就是刚才，就是人在不同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呢，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个人阿卡西记录的解读啊，这里呢，这个问题的提问，我们老师刚才回答的那个角度呢。不知道是不是回答到这个提问的同学啊？他有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有两个方面去，它包含两个方面，就是你个人在不同的生命体验阶段，你对阿卡西记录，你在阿卡西记录里去探索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老师刚才着重回答了这一部分，同时他也提到呢，这可能是这个同学想要了解的另一部分，就是我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来去问阿卡西记录，得到的答案。是不是也会不一样？是的，因为你的生命在去成长，那么你能够看在阿卡西看到记录里面看到的部分呢，是不一样的。那个答案会越来越多的向你呈现。好，我们那个答案不是我们这个问题呢，就先留在还有一些几个问题，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来解答。 So let's get out our, we're going to move on now to learn about reading the records of other people.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如何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 Okay. And so you want to get out your guidelines for reading the Akashic records. 请你们拿出 我们的手册，找到那个开启指令。 So, when we're working in the records of other people, we follow both the guidelines for the self and for others. 在我们这个去看开启指令这一部分的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三部分，就是阅读安排记录的相关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去到第二个部分，关于他人这里。 So the first one is, do not consume recreational drugs or alcohol for 24 hours before opening the records. 但是在我们看关于他人这一部分之前呢，告诉大家第一部分关于自己这一部分仍然是适用的，就是你现在要为其他人阅读安排记录，但关于你自己也是适用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你就是那个阅读师。而对方被阅读的对象，所以关于自己这一部分也是适用的。 This will keep you very strong, and so you are not unnecessarily influenced by their difficulties.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仍然要在24小时之前呢，停止服用任何的娱乐性药物或者酒精，避免我们。在为其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受到能量上的干扰。 Okay. However, your client may certainly have alcohol or recreational drugs within 24 hours of having a reading with you. 但这一点呢，这一点的这个注意事项不适用于。你阅读的那个对象，也就是说，谁来找你阅读阿卡西记录，我们不以这个事项去约束他，因为这个我们阅读阿卡西记录的那个体验呢，跟对方这个是这个当下的那个状态没有关系。 Okay. It takes great courage to ask for help, and we don't want to put too many rules on the client. 那愿意来找我们的这些朋友，他们呢带着问题来找到我们，我们尽可能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宽松的条件下，能够来与我们配合完成这个阿卡西记录的阅读。 Okay. Number two, use your current legal name when opening the records. 第二呢？在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候，请使用真名。那这里呢，使用真名当然是就是你所阅读的那个对象的真名，因为你要是在为别人阅读。 Okay. So we want to use their current legal name, not the name from when they were born, but what is their legal name today? 注意的，这里是现在的真名啊，如果有。他们之前曾经使用过的名字，一定是用现在的真名。 Okay. And if your client has a name that they like to be called, we include that name as well. 如果这个朋友呢，他有一个平时的常用名，不是他的真名，那你也把这个名字记录下来。 It is always helpful to call people by their preferred name. 如果你在这个阅读之前或者之后啊，你能够用这个人的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呢，来跟他沟通的话，那会很好。就是在事先的这个沟通的部分啊，或者阿卡西记录阅读完之后的这个部分呢，你都可以使用他喜欢别人给叫他的那个名字。 Number three is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time in the records. 第三呢，请掌握好你的阿卡西记录里停留的那个时间。 Before you start working with the person, you let them know how long you'll be working in the records. 在你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啊，最好呢能够先告诉一下对方，我们大概需要多久。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actitioner to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the reading. 到底这个阅读的过程需要多久，完全是取决于你作为阅读师的一个掌握。你要跟随你，你要按照你的自己的判断呢，掌握好这个时间。 Okay. And you want to make it clear to the client before you begin. 而且最好是在开始之前就让你的对象能够知道一下。 When you first start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30 minutes is ample time, and never any longer than 1 hour. 在你刚刚学习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半个小时就足够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Okay. And if there are many more things to discuss,They can always return. 如果在一次的阿卡西阅读之后，你的阅读的对象他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去了解的话呢，你可以邀请他下次的回来。但是每一次阅读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初学者呢，尽量把握在半个小时左右。 对。And number four is to ground yourself after each reading. 第四呢，同样在为别人阅读完阿卡西记录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啊，让你的意识能够回来，回到这个当下。 So after your client leaves, make sure you have a few minutes to ground yourself. 所以这个环节啊。不要忘记在阅读完之后，在你的对象离开之后呢，你可以让自己的觉知和意识回到这个当下，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洗一个脸，或者去做一些你平时会做的事情。 Okay. And then number five, when combining the Akashic records with any other system, always honor both methods. 最后这个部分关于阅读师的部分，就是当你想要把阿卡西记录和其他的方法结合使用的时候，请你注意这两个这些不同的系统或者方法啊，不可以互相的排斥。同时呢，你要给到他们同等的尊重。 Okay, please do not combine in the first 30 days after this class. 但是请你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你们上完这次工作坊之后30天之内啊，不要尝试着把阿卡西记录和其他的方法做任何的结合。30天之内你们不要这样做，等你们熟练了，对阿卡西记录的掌握比较熟练的时候，你们再去尝试跟其他的方法结合。 Okay, you want to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learn what it's like to do readings, like standalone Akashic record readings before you start mixing. 你要单一的去练习阿卡西记录的阅读，直到你熟练为止，然后你才可以尝试把它跟其他的系统结合起来。 Okay.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se? 好，这是关于阅读师的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So now we'll look at the guidelines for working with others.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关于他人，就是关于我们阅读的那个对象。 Okay. Number one, before opening a person's records, obtain his or her permission. 第一条呢，在打开他人的阿卡西记录之前，请获得他的允许。 We never open anyone's records without their express permission. 我们在打开任何人的阿卡西记录之前，必须要获得他的允许。 而且这个允许是不能模棱两可的，一定是要他清楚的确定的告诉你他愿意。 If an individual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ask person to person, then do not read their records. 如果呢，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直接获得他的允许，那你就先不要打开他的卡地记录。也就是说，你要获得当事人本人的直接的那个允许。 Okay. So this means we do not read dead people. The deceased do not need Akashic record readings. 我们不需要去阅读死亡的人的阿卡伊记录，死去的人不需要我们来阅读他们的阿卡伊记录。 Uh-huh. We do not do readings for people who are in a coma. 同样呢，我们也不去为那些昏迷不醒的人啊来阅读阿卡伊记录，因为他没有办法在清醒的状态下给你允许。 However, a friend or a family member may ask you to do a reading for their person who's in a coma. 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昏迷不醒，或者植物人，那他的家属或者亲人呢，是可以代表他来请求你帮助他阅读阿卡西记录的。 Okay, and we say no, but we offer a reading.To the person who's asking for help. So we don't let请求我们为这个昏迷不醒的人阅读阿卡伊记录，我们也不要为这个昏迷不醒的人阅读，我们可以去阅读这个请求的人，然后借助阅读这个他的这个家属或者亲人的阿卡伊记录，然后来让帮助他去获得一些帮助，就是有关那个昏迷不醒的人。 OK alright good.Because we want to help people, but we can only assist people who are able with the consciousness to ask for help. 我们只能用阿卡西记录帮助一种人，就是他们是有清晰的这样一个觉知的。 Okay. Otherwise, it is unethical. 不然的话呢，这就违背了我们作为阿卡西记录阅读师的那样一个职业的。 Okay. Now, additionally, if someone comes to you in a dream and says, please read my Akashic records, say no and tell them to call you during the day. 如果你碰到一种情况，某个人在梦中啊，请你来帮助他阅读阿卡西记录，那你也要说，请你在日常，请你在我们不是梦中的情况下，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你请求他来跟你发出这样一个请求，而不是他在梦中告诉你。 Okay. 这样明白啊？就是一个人托梦，请你们帮他阅读阿卡西记录。 Okay. 啊，那这个不可以，你就跟他说，那你就是在梦境之外呢，跟我清楚的表达你的这个。 Okay. And also, if someone's higher self comes to you in a meditation and says, and asks you to open their records, you say no. We do not consult people's higher self. Their ordinary self must be able to ask for a reading. 那如果是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一个人的高我啊来找你，让你帮那个人阅读阿卡西记录，那你也不要相信这个，因为这个高我他不做这件事情， 啊，你可能在梦中或者在其他的情境中，你接受这样的信息，那不是真的啊。只有一种情况下，你可以有办法去记住，就是这个人，不是他的高我的形态，就是这个人本身啊，他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跟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去帮助他阅读阿赖耶识，只有这种情况才可以。 This is because our purpose is to enhance the Akashic energy on the earth plane. 我们阅读阿卡西记录呢，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阿卡西记录里面蕴藏的那个能量、那个信息、那个指引，能够带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阿卡西记录它一定是要能够帮助于、服务于我们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的灵性体验的。它不是有关于我们要在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要去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阿卡西记录它所有的指引和帮助都是给到在这个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人。 OK. Number two, mainta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tiality. 第二点呢，就是请保守他人的隐私。 If it is difficult for you to keep confidences, it might be best not to do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如果你这个人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呢，你是平时就很难去保守秘密的这个人呢，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可能你真的不适合做阿卡西记录的。 I mean, that's all right, but this is a sacred trust,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give the highest respect to the people that we serve. 阿卡西记录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需要我们具备这样的一些资格，才能够更好的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带着对别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去做这样的工作。 Okay. Number three, presen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get as positively, kindly, and respectfully as possible. 然后下一点就是以尽可能正面、慈爱和尊重的方式给他人提供信息。 Okay. This is pretty obvious. Be very nice to the people that you read. 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必须要对你的个案对象啊，带着很多的爱，带着很多的尊重，来去为他阅读阿卡西记录。 Okay. What I have observed is that individuals with a desire to do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are naturally very kind and considerate.And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it can b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life. 我看到的那些能够很好的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品质啊，就是他们非常的善于聆听，然后非常的体贴，能够进到他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有非常。强的那个理解力和感同身受的能力。 Okay. And finally, number four, do not open the records of the individuals younger than 18 years of age. 最后一句话，请不要为小于十八岁的人士阅读阿卡西记录。 Oka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啊，这里的原因有好几个。 Developmentally.People under the age of 18 are not ready to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spiritual unfolding. 那通常呢，一个人还没有到十八岁的话呢，他都还没有一个达到一个成人的那样一个完全的 负责任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为他的灵性的道路呢做出每一个决定。 In the earlier years, they are, they are addressing issues of being in a human body. 那在一个人呢刚刚去成人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 Between 8 and 18, they are addressing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 在一个人从八岁到十八岁的那个年龄段呢，他们的心智体还没有发展成熟。 Under age 18 is a very good time to learn about anything that uses the mind and the body. Yoga is very good. Traditional mantra meditation is good, but also things like astrology or even cards. 那在一个人还没有到达十八岁之前呢，不适合为他做安排这个阅读，但是呢，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工具能够帮助他开发一些他潜在的灵性，比如说一些塔罗牌，或者是练习瑜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是适合于这些青少年的，甚至能够帮助到他们去更快的去成长的。 Yes, some people study that, but okay. Not everyone. Well, it's very popular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 good thing, by the way. It's good for at that age because there are, you know, there's images and there's corresponding understandings. 或者是 so that would be good. 或者你们中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方法，就是比如说《易经》。也很适合青少年，只要他感兴趣，因为易经啊，现在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 Okay. After 18, people are developmentally ready to address karmic concerns. 人，一个人到了十八岁之后，他才。在总体上具备一个成熟的条件，能够去连接阿卡西记录，同时呢，按照阿卡西记录的指引呢，能够做出一些选择或者决定。 Okay, but realistically, most 17-year-old boys do not want Akashic Record readings. 但是我在以往发现呢，即使一个人已经过了十八岁，就是刚刚过了十八岁啊，那个在那个年龄段的那个男孩子们呢，通常还基本上对阿卡西记录都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Okay, they don't. They want food and cars and money and girlfriends. Yeah. 那在他们刚刚到达十八岁了之后啊，男孩子通常最感兴趣的不是阿卡西记录，而是汽车呀、美食啊，或者是美女啊这些东西。 OK。 所以不是说过了十八岁啊，每个人都想要去了解阿卡西记录，虽然已经到了那个我们所允许的年龄。 And most 17-year-old girls will insist that they are very mature.And they can do this now, but they must learn to wait. 但是呢，在十七、十八岁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呢，那个时候呢，常常都会对阿卡西记录这样的事情呢非常好奇，她们想要去帮助她去阅读。但是如果她年龄还没有到十八呢，你还是要让她耐心的等一等。 Okay, questions? 那个，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你老 老师是怎么做那个给别人阅读的？比方说有一个人来了，他是不是要首先了解阿卡西记录是什么，或者你要给他讲一下阿卡西记录是什么，让他生出信心，然后才可以进行。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对于一些老师刚才讲了，有一些什么托梦的啊，或者是昏迷的不能做。对于那些有认知功能障碍的，就是说弱智的，或者是精神有点障碍的那样的，能不能做？两个问题。 So, 谢谢。 OK. How do we do the reading for other people? Like we need to explain to the person what Akashic Records is. Okay. No, it is un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Akashic Records to people or to expect them to understand the records. 不需要为对方去解释阿卡西记录是什么，哪怕对方从来都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关系。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they're asking for help.And we tell them tha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them. Well, what I tell people is that we're going to look at who you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r soul. 那甚至呢，你都不一定非要告诉他你要为对方做一个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关键是对方。他请你阅读的，请他来找你想要获得帮助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通常呢，对方一定带着一个问题来找你。那你不需要，如果对方他不是专门的请求你给他做一个阿卡西记录阅读，你甚至也不一定需要告诉他你会做一个阅读。像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告诉他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来一起去认识一下。你是谁？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从灵魂的实相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跟他解释我们要做的事情。 Okay, we tell them, you know, it's an Akashic record reading,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look at who you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r soul. 那你不一定非要使用到阿卡西记录这样的字眼，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你要针对他的这个问题，你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去到灵魂层面的实相，帮助他去看到这个问题它背后是什么，然后你要尝试帮助对方去转化他与这个事情的那个关系，他的看法啊，你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跟他说。 你需要念这个开启是吧？ 都需要念的，但等一下老师会讲。The second question is，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对于那些有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或者精神障碍的人。 You can't meet people who are in the comatose, right? But can we get the record for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No. Why? They don't want readings. 那些有认知障碍的人呢？ 有。What kind of mental disability is it? 那你说的认知障碍指的是什么？ 精神病和弱智的。 Like a mentally handicapped, like disability. No. They don't want readings. As a rule, they don't want readings. 不需要。因为通常这个类型这个群体呢，他们是不想要阅读这个的。What about those people who are mentally depressed because of too much pressure in their life? If someone is depressed, it's great to do a reading for people who are depressed. 这个。 But they have to ask for a reading. Yeah.抑郁啊，这个抑郁的人，你给他做阿卡西记录，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通常来找你阅读阿卡西记录的人，都是那些有问题的人，就是可能他们活得都不怎么样的人。对，就是这种人，你需要去帮助呀。你要帮助就是这种人，当然呢是需要他主动提出来，你知道吗？ 对， 上，就是那不行啊。 弱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亲戚家的一个小孩，他因为考大学，他觉得压力太大了，后来就精神抑郁了，然后就说他不能正常上班，他有巨大的恐惧，在家里面很为他担心，很多年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父母嘛，都在现在用药物来控制，那么他们担心他们老了，他们去世了，他这个孩子怎么办？就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给他疗愈？ 如果他找主，如果他没有主动提出这个要，就找你来帮助，这样帮助他的话，就不要这么做。我的报告就是凹体，就点你凹体的。 No. 可以的。 They just, here's the thing, if someone is autistic, they do not want an Akashic record reading. 那些自闭症的孩子呢，也是他。不需要的，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要。关键就是这里，你一定是要获得对方的这个允许。 Okay, but this is but with someone who is depressed. Depression's different. You can, if someone is depressed, you can say, "I know, maybe I can help you." But they can say no. 那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精神抑郁，但他是清醒的，他不是属于那种好像精神不正常那种，那你可以去跟他交流，对，就是如果他没有主动提出来，你可以去跟他交流，你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来帮助你啊？但是他如果说不，当然就不可以。 But while also with an autistic or someone who is severely mentally ill with God knows.Lots of opportunities there, but we can always offer to the parents or the helpers. Like if a mother says, "I have an autistic child. Can you read my child?" I say no, but I would be happy to do a reading for you. Yeah. 那如果是你没有想帮助某一个孩子，但是你没有办法获得他的允许的话，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帮助他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直系的亲属去为他做一个阅读，比如说他的妈妈，当你去为他的妈妈做阅读的时候，可以帮助他的母亲呢，看到他能做什么来支持到这个孩子，这个是可以做的。 OK 一定 要 面对面吗？ We have to do the reading face to face. It's best face to face.Second best is on the phone, but no electronics. It's not on the internet. Not WeChat. 那最好是面对面。其次呢，也可以采取电话的方式，也就是可以远程用电话的方式。那不要使用一些这个互联网上的那个聊天工具啊。